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北京移动 Plus 会员省钱秘籍来袭，实际流量1元购，月领5元话费券，美团外卖等权益1分钱起，购物省100元，首年0元享，省钱来移动。快关注北京移动权益市场办理。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56天。 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冰雪知识微课堂将利用点滴时间敲黑板划重点，和您一块儿长知识，一起为2022北京冬奥会倒计时。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我们邀请到中国女子冬季两项运动员张妍，为我们讲解这个项目的规则和特点。 大家好，我是中国冬季两项运动员张妍。冬季两项呢，是由越野滑雪和射击相组成的一项非常富有激情的运动项目。它是源自于北欧，是由远古时代的滑雪狩猎演变而来的。比赛的规则是要求运动员在比赛时穿上滑雪板，手持滑雪杖，背着专用的德国小口径步枪，按着正确的线路每滑行一段距离进行射击，如果出现脱靶的情况会有相应的处罚，最后以用时最短的运动员为获胜。冬季两项在冬奥会的比赛中共有11个小项，其中男子和女子共有8个单项，还有3项接力的比赛，每一个小项的项目规则都各不相同。我们在比赛当中一般都会参加短距离比赛、追逐赛和个人长距离比赛，还有一项就是集体出发的比赛。在这个项目当中，它是要求运动员在整个单项的比赛总积分加一起进入前30名的运动员才有机会参加。然后我们还有接力项目，还有一项就是男女混合的接力赛。我觉得我比较擅长的一项就是追逐比赛吧，因为在追逐项目比赛当中，它是要根据短距离的比赛成绩来进行参赛的。因为追逐项目呢，它是有4组射击，然后对于我而言呢，在射击方面可能更擅长一些，更有一些优势，所以我个人比较喜欢追逐这个项目。我觉得支撑我最大的动力就是对这个项目的热爱和对冠军的渴望吧。我非常热爱冬季两项这个项目，我从事它已经15年了，它现在已经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我非常享受在比赛中筋疲力尽冲过终点躺在地上的那一刻。脑子里呢，当时就会浮现很多的画面，虽然感觉很累，但是觉得一切的付出都值得。这种获得冠军的喜悦和能为国家争光的荣誉感是我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得不到的，所以我现在非常珍惜自己还能够有穿着国服为国参赛的机会。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